我一

心一追，我听也听不见，在那花鼓桥楼上，梆儿听不见那敲，钟儿听不见那钟，锣儿听不见那筛呀、啊，这个铃儿听不见那锅，那些知更人儿他沉睡如雷梦入了房呀，架上的金鸡不住的连声唱，千门开万户放，这才惊动了行路之人，急急忙忙打点着行囊，处理了店房，告奔了前边那一座村。拿起了篙，架起了小航漂，漂摇摇晃里晃荡，惊动了那水中的龙虎子。那么下面再为您演唱《碧天云外》。是那人怎么